要你沾沾心酸，深深哭泣，句句哀求，你也不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也该说一句，我爱你，我要你，我不能失去了你。你的心在哪里？为什么那样绝情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已变心，你已变心，难道这是在梦？深哭泣，句句哀求，你也不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也该说一句，我爱你，我要你，我不能失去了你。你的心在哪里？为什么那样绝情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已变心，你已变心，难道这是在梦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也该说一句，我爱你，我要你，我不能失去了你。心在哪里？为什么那样绝情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已变心，你已变心，难道这是在梦里？